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一，禁忌三。世祖武皇帝中，太康元年春正月，吴大赦。杜预向江陵，亡魂出横江，公武镇戍，所向皆克。二月戊午，王浚唐斌击破丹阳剑胜绩，无人于江气要害之处，并以铁索横截之，又作铁锥长丈余，按至江中，以逆据舟舰。浚作大筏数十，方百余步，覆草为人，披甲持杖，领善水者以筏先行，遇铁锥，锥者着筏而去。又作大锯长十余丈，打数十围，灌以麻油，在船前遇锁，燃锯烧之，须臾溶液断绝，于是船无所碍。庚申，浚克西陵，杀吴都督刘宪等。壬戌，克荆门一道二城，杀一道剑陆彦。杜预遣衙门周直等率骑兵八百泛舟夜渡江，袭乐乡，多张旗帜，起火巴山。吴都督孙新聚与江陵都武延书曰：“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。”只等伏兵乐乡城外，新遣军出拒王浚，大败而还。只等发伏兵随新军而入，新不绝，直至帐下鲁新而还。乙丑，王浚击杀吴水军都督陆景，杜预进攻江陵，甲戌克之，斩五言。于是原乡以南皆于交广，州郡皆望风送印绶，欲仗节称诏而随府之。凡所斩获吴都督监军十四，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，胡奋克江安。以亥，诏王浚唐斌既定巴丘，与胡奋王荣共平夏口武昌，顺流长务，直造秣陵。杜预当镇静灵贵，怀及衡阳，大兵既过，荆州南境故当传檄而定。欲等各分兵以益浚斌，太尉冲移屯相。王荣遣参军襄阳罗尚、南阳刘乔将兵与王浚合攻武昌。吴江夏太守刘朗督武昌诸军与丙皆降，丙藩之子也。杜预与众军会议，或曰：“百年之寇未可尽克，方春水生，难于久住，一似来东更为大举。”预曰：“昔乐毅借济西一战以并强齐，今兵危已振，譬如破竹，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，无复着手处也。”遂指授群帅方略，竟造建业。吴主闻亡魂南下，使丞相张悌、督丹阳太守沈莹、护军孙震、副军师诸葛敬率众三万渡江逆战。指牛渚，沈莹曰：“晋置水军于蜀久矣，上流诸军素无戒备，名将皆死，幼少当任，恐不能御也。 晋之水军必至于此，宜蓄重力以待其来，与之一战。若幸而胜之，江西自清。今渡江与晋大军战，不幸而败，则大事去矣。替曰：吾之将亡，贤于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至此，众心骇惧，不可复整。即今渡江，犹可决战。若其败丧，同死社稷，无所复恨。若其克捷，北敌奔走，兵势万倍，便当乘胜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忧不破也。若如子计，恐士众散尽，坐待敌到，君臣俱降，无一人死难者，不亦辱乎？三月，替等济江，为浑部将长阳都尉张乔于阳河，乔众才7000，必诈请降。诸葛敬欲图之，替曰：强敌在前，不宜先视其小，且杀降不降。敬曰：此属以救兵未至，力少不敌，故且委降以还我，非真服也。若舍之而前，必为后患。替不从，辅之而进。替与扬州刺史汝南州郡结阵相对，沈莹率丹阳锐卒刀盾5000三冲进兵不动，营隐退，其众乱。将军薛胜、蒋班因其乱而成之，吴兵以次奔溃，将帅不能止。张乔自后击之，大败吴兵于板桥。诸葛敬率数百人遁去，使过迎张替，替不肯去。敬自往迁之曰：存亡自有大数，非卿一人所知，乃何故自取死？替垂涕曰：众司，今日是我死日也，且我为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识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复明显之故，今以身殉社稷，复何道也？敬再三牵之不动，乃流泪放去，行百余步，故之以为晋兵所杀，并斩孙震、沈莹等7800级，吴人大震。初，诏书使王俊下建平守杜预节度，至建业守王浑节度。欲至江陵，谓诸将曰：若俊得建平，则顺流长驱，威名已著，不宜令受制于我。若不能克，则无缘得失节度。郡至西陵，欲与之书曰：足下既摧其西藩，便当进取建业，讨累世之不寇，是无人于涂炭，振履还都，以旷世一事也。郡大悦，表臣御书。即张替败死，扬州别驾何运谓周郡曰：张替举全吴精兵殄灭于此，吾之朝野莫不震慑。今王龙骧既破武昌，乘胜东下，所向折客，土崩之势现矣。为宜速引兵渡江，直指建业，大军促至，夺其胆气，可不战秦也。郡善其谋，使白王浑。运曰：浑暗于事机，而欲甚急免救，必不我从。郡故使白之， 浑果曰：“受诏但令屯江北以抗吴军，不使清进。贵州虽无，岂能独平江东乎？今者为命，胜不足多，若其不胜，为罪已重。且诏令龙乡受我节度，但当聚军周集，一时聚计耳。”运曰：“龙乡克万里之寇，以继承之功来受节度，谓之文也。且明公为上将，见可而进，岂得一一许诏令乎？今乘此渡江，实权必克，何宜何虑而烟流不尽？此彼州上下所以恨恨也。”浑不听。王俊自武昌顺流径趋建业，吴主遣游击将军张相率州师万人御之，相众望其而降。俊兵甲满江，旌旗逐天，威势甚盛，吴人大惧。吴主之避臣岑昏，以清显愚佞，志未久烈，好兴公义，为众患苦。即进兵将至，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于吴主曰：“北军日进而兵不举任，陛下将如之何？”吴主曰：“何故？”对曰：“正作岑昏耳。”吴主独言：“若尔，当以奴谢百姓。”众因曰：“为。”遂并起收婚。吴主落意追止，以图之矣。陶俊将讨郭马，至武昌，闻进兵大入，引兵东还。至建业，吴主引荐，问水军消息，对曰：“蜀船皆小，今得二万兵，乘大船以战，自足破之。”于是合众受郡节钺，明日当发。其夜众悉逃溃。时王浑、王俊及琅琊王胄皆临晋境。吴司徒何直、建威将军孙彦西送印节一浑降。吴主用光禄勋薛莹、中书令胡冲等计，分遣使者奉书于浑、俊、胄以请降，又为其群臣书，深自旧责，且曰：“今大晋平治四海，是英俊斩截之秋，勿以夷朝改朔，用损绝志。”使者先送玺授于琅琊王胄。人吟：“王俊周师过三山。”王浑遣信邀俊暂过论事。俊举帆直指建业，报曰：“锋利不得薄也。”是日，俊戎卒八万，方舟百里，鼓噪入于石头。吴主号面覆于趁，诣军门降。俊解赴焚趁，言请相见，收其徒籍，克州四，郡四十三，户五十二万三千，兵二十三万。朝廷闻吴已平，群臣皆贺上寿。帝直觉刘悌曰：“此杨太傅之功也。”骠骑将军孙秀不贺，南向刘悌曰：“昔讨逆弱冠，以一校尉创业，今后主居江南而弃之，宗庙山陵于此为虚，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？”吾之未下也，大臣皆以为未可清进，独张华坚持以为必克， 贾充上表称，吴地未可西定，方下江淮下师，即意必起，宜召诸军还，以为后图。虽腰斩张华，不足以谢天下。帝曰：此事无益，华但与吾同耳。循序复奏，宜如充表。帝不从。杜预闻充奏起罢兵，持表固政，使至还原而无以降。充残惧，亦却请罪。帝抚而不问。夏四月甲申，诏赐孙浩爵归命侯。已有大赦，改元。大仆五日，遣使者分议泾阳府尉，吾牧守以下皆不更易，除其苛政，悉从简易。腾修讨郭马未克，闻晋伐吴，率众赴难。至巴丘，闻吴亡，缟素流涕。还与广州刺史吕峰、苍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绶请降。孙浩遣陶皇之子荣持手书谕皇，皇流涕数日，亦送印绶降，帝皆复其本职。王浚之东夏也，吴成树皆望风款赋，独建平太守吴彦应承不下，闻吴王乃降。帝以彦为金城太守。初，朝廷尊宠孙秀、孙凯，欲以招来吴人，即吴王将秀为伏波将军，凯为度辽将军。琅琊王胄遣使送孙浩及其宗族诣洛阳。五月丁亥朔，浩至，与其太子瑾等逆头面赴，诣东阳门。召遣谒者解其父，赐衣服车胜田三十顷，遂给钱谷绵绢甚厚，拜瑾为中郎，诸子为王者皆为郎中。吴之旧望随才卓序，孙氏将吏渡江者复十年，百姓复二十年。庚寅，帝临轩，大会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，国子学生皆御焉。引荐归命侯浩及吴祥人，浩登殿其丧。帝谓浩曰：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。浩曰：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。贾充谓浩曰：闻君在南方凿人墓，剥人面皮，此何等行也？浩曰：人臣有弑其君及奸回不忠者，则加此刑耳。充默然甚愧，而浩颜色无作。帝从容问散骑常侍薛莹，孙浩所以亡，对曰：浩逆尽小人，刑罚放滥，大臣诸将人不自保，此其所以亡也。他日又问吴彦，对曰：吴主英俊，宰辅贤明。帝笑曰：若是，何故亡？彦曰：天禄永终，历数有数，故为陛下擒耳。帝善之。王浚之入建业也，其明日亡魂乃即将，以浚不待己志，先受孙浩降， 亦甚愧愤，讲公俊。何潘劝俊送号与浑，由是事得解。何运以浑与俊争功，与周俊兼曰：“书贵客让，亦大谦光。前破张替，无人失气。龙香因之，献其屈语。论其前后，我时缓失，即失机会，不及于事。而今方敬其功，彼既不吞声，将亏拥目之红，省金争之笔，斯时于情之所不取也。”俊得坚，即见指浑，浑不纳，表俊为诏不受节度，诬以罪状。浑子季上常山公主，宗党强盛，有司奏请见车征俊，帝弗许，但以诏书则让俊以不从浑命，为至魅力。俊上书自礼曰：“前辈诏书令臣直造莫陵，又令受太尉充节度，臣以十五日至三山，见浑军在北岸，遣书邀臣。臣水军风发，竟造贼城，无缘回船过浑。臣以日中至莫陵，莫乃被浑所下，当受节度之福，欲令臣明十六日西将所领还为石头，又所属兵及镇南诸军人民定见。臣以为号以来降，无缘空为石头，又兵人定见不可仓促得救，皆非当今之急，不可承用，非敢呼气明志也。号众叛亲离，匹夫独坐，却属贪生，苟起一活耳。而江北诸军不知虚实，不早复取，自为小物。臣至便得，更见怨会，并云守贼百日，而令他人得之。臣愚以为弑君之道，苟利社稷，死生已之。若其故嫌疑以避旧责，此事人臣不忠之力，实非明主社稷之福也。浑又腾周俊书云：“俊君得无宝物。”又云：“俊衙门将李高放火烧号伪功。”俊复表曰：“臣孤根独立，结恨强宗，夫犯上干主，其罪可救，乖武贵臣或在不测。为中郎将孔书税去二月武昌失守，水军行至，号暗行石头环，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：‘要当为陛下亦死战决之。’号亦大喜，亦必能然，便进出金宝以赐予之。小人无状，得便驰走。号惧，乃图降守。降使逝去，左右劫夺财物，掠取妻妾，放火烧宫。号逃身窜守，恐不脱死。臣至，遣参军主者救断其活耳。周俊先入号宫，浑又先登号州，臣之入关皆在其后。号宫之中乃无席可坐，若有遗宝，则俊与浑先得之矣。俊等云臣屯聚蜀人，不时送号，欲有反状，又恐动无人，言臣皆当诛杀，取其妻子，继其作乱，得逞私愤，谋反大逆，尚以见家， 其余傍榻，故其宜耳。今年平吴，成为大庆，余臣之身更受旧累。郡治京师，有司奏郡为诏，大不敬，请赴廷尉科罪，诏不许。又奏郡赦后，烧贼船135艘，折斥赴廷尉进推，诏勿推。浑郡争功不已，帝命守廷尉广陵刘宋教其事，以浑为上公，郡为中公。帝以宋折法失礼，左迁京兆太守。庚辰，增甲充役8000户，以王俊为辅国大将军，封襄阳县侯，杜预为当阳县侯，王荣为安丰县侯，封琅琊王胄二子为亭侯，增金陵侯王浑邑8000户，晋爵为公。尚书关内侯张华晋封广武县侯，增邑1000户。荀勖以专典诏命公，封一子为亭侯。其余诸将及公卿以下，赏赐各有赐。帝以平吴公，策告杨户庙，乃封其夫人夏侯氏为万岁乡君，10邑5000户。王俊自以功大，而为浑父子及党羽所错意，每进谏，陈其功伐之劳，以见往之状，或不生愤愤，竟出不辞。帝每容恕之。益州护军范通谓郡曰：“请功则美矣，然恨所以居美者未尽善也。卿玄佩之日，矫金思地，口不言平无之事。若有问者，则曰：圣人之德，群帅之力，老夫何力之有？此吝圣所以屈廉颇也，亡魂能无愧乎？”郡曰：“吾始成邓艾之事，惧祸及身，不得无言。其中不能遣诸胸中，是无贬也。”时人咸以郡公众报卿，谓之愤意。博士秦秀等并上表宋郡之屈，帝乃迁郡镇军大将军。王浑常议郡，郡言设备位，然后见之。杜预还襄阳，以为天下虽安，望战必危，乃勤于讲武，深言戍守。又引治御水以进田1000顷，开阳口通临桂之漕，公私赖之。欲身不跨马，射不穿闸，而用兵制胜，诸将莫及。欲在阵，朔想为洛中贵要，或问其故，欲曰：“吾但恐为害，不求义也。”王浑遣征东大将军赴镇寿阳，诸葛敬逃窜不出，帝与敬有旧，敬子为琅琊王妃，帝知敬在子间，引旧谏焉。敬逃于侧，帝又逼谏之，谓曰：“不为今日，复得相见。”敬流涕曰：“臣不能栖身皮面，复睹圣言，成为残恨。”赵以为事终，故辞不拜，归于乡里，终身不向朝廷而坐。6月， 复封丹水侯牧为高阳王。秋八月己未，封皇帝严祚为乐平王，巡轰。九月庚寅，贾充等以天下一统，屡请封禅，帝不许。冬十月，秦将军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，威为尚书，常见时政之宽。帝曰：“尚书郎以下，吾无所假借。”威曰：“臣之所臣，岂在承郎令史？正位如臣等辈，使可以速化明法耳。”是岁，以司隶所统郡至司州，凡州十九，郡国173，户245,9840。诏曰：“昔自汉末，四海分崩，此时内亲民事，外领兵马，今天下唯一，当韬及干戈，刺史分职，皆如汉室故事。西去州郡兵，大郡至500人，小郡50人。胶州牧陶皇上言：“胶广东西数千里，不宾属者60,000余户，至于服从官役才5,000余家。二州唇齿为兵是阵，又宁州诸夷皆据上流，水陆并通，周兵未宜约损，以示丹虚。”仆射山涛一言，不宜去州郡5倍。帝不听。即永宁以后，盗贼群起，州郡5倍，不能擒制，天下遂大乱，如涛所言。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，州镇愈重矣。汉魏以来，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，其后朔因愤恨，杀害长吏，见为民患。侍御史西河郭钦上书曰：“戎狄强广，立古为患，未出民少，西北诸郡皆为戎居，内及京兆、魏郡、弘农，往往有之。今虽服从，若100年之后有风尘之景，胡骑自平阳上党，不3日而至孟津，北地西河、太原、平邑、安定上郡，尽为敌庭矣。以及平吴之威，谋臣猛将之略，见喜内郡杂胡于边地，郡四夷出入之防，明先王荒服之志，此万世之长策也。”帝不听。2年春3月，召选孙浩工人5000人入宫。帝既平吴，颇是游宴，待于正室。叶廷待将1,000人，长城洋车自其所知，至便宴寝。工人竟以竹叶插户，沿之撒地，以引地车，而后赴阳郡，及地遥祭使用事，交通请业，事清内外。10人谓之三阳，旧臣多被疏退。山涛硕有规讽，帝虽知而不能改。初，鲜卑莫户拔始自塞外入居辽西吉城之北，号曰慕容部。莫户拔生慕言，慕言生社归，迁于辽东之北，世赴中国，朔从征讨有功，拜大单于。 冬十月，射归始寇昌黎。十一月壬寅，高平武功陈谦薨。是岁，扬州刺史周俊一阵莫陵，无民之未服者屡为寇乱，俊皆讨平之。宾礼故老搜求俊义，威惠并行，无人悦服。三年春正月丁丑朔，帝亲辞南郊。李泌、喟然问司隶校尉刘毅曰：“朕可方汉之何地？”对曰：“桓陵。”帝曰：“何至于此？”对曰：“桓陵卖官潜入官库，陛下卖官潜入司门，以此言之，待不如也。”帝大笑曰：“桓陵之事不闻此言，今朕有直臣，故为圣之。”亦为私利，纠绳豪贵，无所顾忌。皇太子鼓吹入东掖门，亦合奏之。中护军散骑常侍杨秀与帝有旧恩，点进兵，欲机密十余年，恃宠骄侈，朔犯法，以合奏秀罪当死。帝遣齐王攸私请秀于邑，亦许之。都官从事广平城尉敬驰入护军营，收秀属吏，拷问因私。先奏秀所犯狼藉，然后言于邑。帝不得已，免秀官。未几，复使以白衣领职。秀，景献皇后之从父弟也。后将军王凯，文明皇后之弟也。散骑常侍石崇，褒之子也。三人皆富于才，竟以奢侈相高。凯以一傲辅，崇以蜡带薪。凯作子司部帐四十里，崇作锦部帐五十里。崇涂屋以郊，凯用赤石之。帝每筑凯，常以珊瑚树刺之，高二尺许。凯以事石崇，崇便以铁如意碎之。凯怒，以为己己之宝。崇曰：“不足多恨，今还清。”乃命左右吸取其家珊瑚树，搞三四尺者六七株，如凯比者甚重。凯恍然自失。车骑司马傅贤上书曰：“先王之治天下，食肉一帛皆有其志，切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。古者人仇地狭而有储蓄，由于节也。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，由于奢也。欲人重俭，当竭其奢，奢不见竭，转相高尚，无有穷极矣。”尚书张华以文学才识名重一时，论者皆为华以为三公。中书监荀勖侍中冯胆以伐吴之谋深及之。会帝问华：“谁可托后世者？”华对以：“明德至亲，莫如齐王。”由是无止。勖因而赠之。甲午，以华都督幽州诸军事。华至镇，抚寻一下，欲望一镇，帝复欲征之。冯胆视帝， 从容欲及中会，但曰：“会之反，颇由太祖。”帝变色曰：“卿是何言耶？”但免官谢曰：“臣闻善御者必知六配缓急之宜，故孔子以重由奸人而退之，然求退弱而进之。汉高祖尊崇武王而一灭，光武亦损诸将而克中，非上有人报之术，下有愚智之意也。盖抑扬与夺，使之然耳。钟会才智有限，而太祖夸奖无极，居以重事，委以大兵，使会自谓算无一策，功在不赏，遂够凶逆耳。相令太祖录其小能，结以大礼，抑之以威权，纳之以诡责，则乱心无由生矣。”帝曰：“然。”但其首曰：“陛下既然臣之言，宜思坚兵之见，勿使如晦之徒复至倾覆。”帝曰：“当今岂复有如晦者耶？”但因秉左右而言曰：“陛下谋划之臣，助大功于天下，举方阵，总戎马者，皆在陛下胜虑矣。”帝默然。由是止不征华。三月，安北将军严询拜慕容射归于昌黎，斩获万计。鲁公贾充老病，上遣皇太子省事起居。充自忧事传，从子摩曰：“是非久自现，不可言也。”夏四月庚午，充薨。世子黎民早卒，无嗣。其郭槐欲以充外孙韩密为世孙，郎中令韩贤、中尉曹枕谏曰：“李无异姓为后之文，今而行之，是使先公受积于后世，而怀愧于地下也。”怀不听。贤等上书求改立嗣，事寝不报。怀遂表陈之，云充一意，帝许之。仍照自非公如太宰，使封无后者，皆不得以为比。及太常议事，博士秦秀曰：“充背礼逆情，以乱大伦。昔曾养外孙举公子为后，春秋书举人灭曾，绝父祖之血食，开朝廷之乱源。按事法，昏乱嫉妒曰荒，请示荒公，帝不从，更谥曰武。”闰月丙子，广禄成侯李胤薨。齐王忧德望日隆，荀勖、冯胆、杨尧皆恶之。但言于帝曰：“陛下召诸侯之国，宜从亲者始，亲者莫如齐王。今独留京师，可乎？”勖曰：“百僚内外皆归心齐王，陛下万岁后，太子不得立矣。陛下世召齐王之国，必举朝以为不可，则臣言厌矣。”帝以为然。冬十二月甲申，诏曰：“古者九命作伯，或入皮朝政，或出狱方月，其魁一也。世中司空齐王忧， 左命立勋，渠劳王氏，其以为大司马，都督青州诸军事，侍中如故，仍加重典礼。主者详按旧制施行，以汝南王亮为太尉，录尚书事，领太子太傅，光禄大夫山涛为司徒，尚书令魏冠为司空，征东大将军王浑尚书以为有至亲圣德，谋于周公，一赞皇朝，欲闻政事，今出忧之国，假以都督虚号，而无典容干方之实，窥有余款堵之意，俱非陛下追溯先帝文明太后待忧之素意也。若以同姓宠之太后，则有吴楚逆乱之谋，汉至吕霍王室皆何人也？历观古今，苟视之轻重所在，无不为害，唯当任正道而求忠良耳。若以智计猜误，虽亲见疑，至于书者，庸可保乎？予以为太子太保缺，以留忧居之，与汝南王亮、杨尧共干朝事，三人其位足相持政，既无偏重相轻之事，又不失亲亲仁父之恩，既之尽善者也。于是扶风王俊、光禄大夫李喜、中护军杨秀、侍中王继、真德皆切谏，帝并不从。既使其妻长山公主及德妻长广公主俱入，其丧涕泣，请帝留忧。帝怒，谓侍中王荣曰：“兄弟至亲，今出其王自是朕家事，而真德王继连遣父来生哭人也。乃出祭为国子祭酒，德为大红炉。杨秀与北军中侯程粲谋见杨尧，手刃杀之。尧知之，辞疾不出。逢有司奏秀，左迁太仆，秀愤怨，发病卒。李喜亦以年老逊位，卒于家。喜在朝，殷亲故人，与之分衣共食，而未尝思以王冠，人以此称之。是岁，散骑常侍薛盈卒。或谓吴郡陆喜曰：“盈于吴氏，当为第一乎？”喜曰：“盈在四五之间，安得为第一？夫以孙浩无道，吴国之事沉默其体，前而勿用者第一也。必尊居卑，禄以待耕者第二也。坦然体国，执政不惧者第三也。斟酌时宜，实现威仪者第四也。温公修慎，不为谗首者第五也。过此以往，不足复数，故比上士多沦没而远悔吝，中士有升位而进祸殃，管盈之处身本末，有安得为第一乎？”四年春正月甲申，以尚书右仆射魏书为左仆射，下邳王晃为右仆射。晃福之子也。戊午，新踏康伯山涛薨，帝命太常以重赐齐王之物。博士与夫、太叔广、刘吞、妙卫、郭仪、 秦秀、傅真上表曰：昔周选建明德以左右王室，周公、康叔、丹纪皆入为三公，明古公之任重，守地之位轻也。汉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，其入赞朝政者乃有监官，其出之国以不复假台司虚名为龙虫也。今使齐王贤也，则不宜以母弟之亲尊居鲁卫之长职；不贤也，不宜大起土语表见东海也。古礼三公无职，坐而论道，不闻以方任应之。为宣王救急朝夕，然后命少穆公征淮夷，故其诗曰：徐方不回，王曰玄归，宰相不得久在外也。今天下已定，六合为家，将朔言三世与论太平之机，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为旧章矣。夫淳之子，吞义之子也。夫既聚草，先以成淳，淳不进。事过太常正末，博士祭酒曹至，至怆然叹曰：安有如此之才，如此之亲，不得数本著画而远出海隅，近世之龙其待矣乎？乃奏议曰：古之家父王室，同姓则周公，异姓则太公，皆身居朝廷，武士反葬，及其衰也，虽有五霸代兴，其与周少之志同日而论哉？自西皇以来，其一姓所能独有，当推至公之心，与天下共其利害，乃能享国久长。是以秦魏欲独善其权，而才德莫深，周汉能分其利而亲疏为用，此前世之名验也。至以为当如博士等意。帝览之，大怒曰：曹植赏不明无心，况四海乎？且谓博士不答所问而答所不问，横造议论，下有司策勉郑默。于是上书诸整楚略奏，至等亲官离局，迷惘朝廷，重事恶言，假托无讳，请收至等赴廷尉科罪，召免至官，以功还地，其余皆赴廷尉科罪。与淳一廷尉自守，夫以一草见事，于浅听之，召免淳罪。廷尉刘宋奏夫等大不敬，当弃事。尚书奏请报听廷尉行刑。尚书夏侯俊曰：官吏八座正为此时，乃独为博弈。左仆射下邳王晃亦从俊议，奏刘中七日，乃诏曰：夫是一主，应为禄守，但夫家人自守，以并广等七人，皆盖其死命，并除名。二月，诏以济南郡一齐国。己丑，立齐王攸子长乐亭侯石为北海王，命攸备物典册，设宣献之乐，六艺之舞，黄钺朝车，剩余之赋从焉。三月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 齐献王忧愤怨发病，其首先后陵，抵不许，遣御医诊视，诸医悉止，皆言无疾。河南尹向雄谏曰：“陛下子弟虽多，然有德望者少，齐王卧居京邑，所益实深，不可不思也。”帝不纳，雄愤恚而卒。忧疾转笃，帝由催上道，有自强入祠，素持容仪，疾虽困，尚自整力，举止如常。帝亦疑其无疾，辞出数日，呕血而轰。帝往吝丧，忧子迥豪勇，素复病为医所污，召集诸医，以迥为嗣。初，帝爱忧甚笃，为荀勖、冯胆等所诟，欲为身后之虑，故出之。即薨，帝哀痛不已。冯胆侍侧曰：“齐王名过其实，天下归之，仅自薨云社稷之福也，陛下何哀之过？”帝收泪而止。诏忧丧礼，以安平献王故事。有举动以礼，鲜有过事，虽帝以敬淡之，每引之同处，必择言而后发。夏五月己亥，琅琊武王纣薨。冬十一月，以尚书左仆射魏书为司徒。河南及泾阳等六州大水。归命侯孙浩卒。是岁，鲜卑慕容射归族，帝山篡立，将杀射归子伟，伟亡匿于辽东徐玉家。五年春正月己亥，有青龙二现武库井中，帝观之，有喜色，百官将贺。尚书左仆射刘义表曰：“喜龙将下庭，足为周祸，亦称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寻按旧典，无贺龙之礼。”帝从之。初，陈群以吏部不能审核天下之事，故令郡国各置中正，州置大中正，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，得充才盛者为之，使权次等级以为九品，有言行修筑则升之，道义亏缺则降之。吏部平之以补授百官，行之近久，中正或非其人，兼避日资。刘义上书曰：“今立中正，定九品，高下任意，荣辱在手，操人主之威服，夺天朝之权势，公无考教之父，私无告捷之计，用心百态，营求万端，连让之封灭，争讼之俗成，臣妾为圣朝耻之。盖中正之赦与损正之道有八，高下逐强弱，是非随兴衰，一人之身旬日益壮，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，一也。至周都者，本取周礼轻易，贤所归服，将以朕一同一言一也。今重其任而轻其人，使薄为之论横于周礼，贤仇之隙结于大臣，二也。本立格之体， 为九品者，为才德有优劣，伦备有首尾也。今乃使优劣异地，首尾倒错，三也。陛下赏善罚恶，无不裁之以法，独治中正，唯以一国之重，增无赏罚之防，有尽人不得诉讼，使之纵横任意，无所顾惮。诸受亡者抱怨积职，不获上文，四也。一国之事，多者签署，或流徙异邦，或取己书方，面犹不实，况尽其才。而中正知与不知，皆当品状，采谕于台府，纳毁于流言。任己则有不实之弊，听受则有彼此之偏，无也。凡求人才，欲以治民也。今当官助孝者，或负卑品；在官无绩者，更获高序。是为一公实而隆空名，长浮华而废考绩，六也。凡官不同人，事不同能，今不壮其才之所宜，而淡地为九品，以品取人，或非才能之所长，以壮取人，则为本品之所限，图结白论而品状相妨，七也。九品所下不彰其罪，所上不列其善，各任爱憎以直其私。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性而锐人事，八也。由此论之，执名中正实为奸辅，是名九品而有八损，古今之师莫大于此。愚臣以为，以罢中正，除九品，弃卫士之弊法，更立一代之美志。太尉汝南王亮、司空魏冠亦上书曰：卫士成丧乱之后，人事流移，考降无地，故立九品之制，粗且为一时选用之本耳。今九欲同归，大化方始，臣等以为宜皆荡除末法，贤用土断，自公卿以下，以所居为政，无复玄客，原属一土，尽除中正九品之制，使举善尽才，各由相论，则华境自息，各求于己矣。始平王文学江夏李仲上书，以为九品既除，宜先开以喜，听乡并就，则土断之实行矣。帝虽善其言，而终不能改也。冬十二月庚午，大赦。闰月，当阳城侯杜预卒。是岁，塞外匈奴胡太阿后率部落29300人来降，帝处之塞内西河，罢宁州，入益州，至南夷校尉以护之。六年春正月，尚书左仆射刘毅致仕，寻卒。戊辰，以王浑为尚书左仆射，浑子季为侍中。浑主者处事不当，季明法绳之。季从兄幼，素与季不协，因毁季不能容其父，帝由是书记，后作事免官。季性豪耻，帝谓侍中何教曰：我将骂季而后官之，如何？教曰：季俊爽，恐不可屈。帝召季， 妾让之。继而曰：“颇知愧否？”继曰：“尺布斗素之遥，常为陛下愧之。他人能令亲者疏，臣不能令亲者亲，以此愧陛下耳。”帝默然。教恰之孙也。清梁幽冀州汉。秋八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冬十二月庚子，襄阳武侯王俊卒。是岁，慕容山为其下所杀，部众复迎射归子伟而立之。射归与宇文部素有隙，伟请讨之，朝廷弗许，伟怒，入寇辽西，杀掠甚众。帝遣幽州军讨伟，战于肥如，伟众大败。自是每岁犯边，有东击扶余，扶余王一律自杀，子弟走保卧居。伟移其国城，驱万余人而归。七年春正月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魏书昌吉故请逊位，以巨阳子罢。书所为，必先行而后言，逊位之计莫有知者。魏冠与书书曰：“每与足下共论此事，日日未果，可谓沾之在前，呼焉在后矣。”下慕容伟寇辽东，故扶余王伊律子伊罗求率县人还复救国，请源于东夷校尉何堪。堪遣都护贾审将兵送之，为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于路，审力战斩丁，遂复扶余。秋，匈奴胡都大伯及萎缩胡各率种落十万余口以雍州降。九月戊寅，扶风武王俊薨。冬十一月壬子，以陇西王泰都督关中诸军事。泰，宣帝帝魁之子也。是岁，鲜卑拓跋西路族，帝辍立。八年春正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太庙殿献。九月改营太庙，作者六万人。是岁，匈奴都督大窦德一玉居等复率种落万一千五百口来降。九年春正月壬申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六月庚子朔，日有食之。郡国三十三大旱。秋八月壬子，星陨如雨。地震。